妈，爸，我回来了。妈，今天几号？ 今天6号啊。 啊，6号！哎呀，完了完了！ 你怎么了？ 我听说6号中午电视台直播 NBA 比赛，我可是个科比迷啊。 小明，今天星期几？ 今天星期二。 星期二。你记错了，今天是5号，不是6号。 哦，我记错了。 5号，太好了，我明天可以看比赛了。